和平發展道路產生強烈質疑，日方應該認真反省侵略歷史，在軍事安全領域謹言慎行，以免進一步失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由中國內地出發或曾經在七日內逗留中國內地的旅客入境日本時需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人士將要在指定地點隔離七日，措施本星期五起生效。另外，日本將限制中國航班增加前往日本的班次。岸田文雄說，資料顯示在中國受感染的人數正在快速上升，有關方面對評估實際情況有困難，原因是中國在中央與地方層面以及政府與私營部門所展現的情況有重大差異，令日本越來越關注。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6,447點，升42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095點，升30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106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02，日元133.12，瑞士法郎0.93，加元1.354，人民幣6.963，英磅對美元1.207，歐元對美元1.065，澳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6.54美元，賣出1,807.07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及元旦，大致天晴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噶，只系桥面灯位要稍为停一停排队。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揸车朋友要注意。黄泥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厚德里嗰段咧，系有电车路轨工程，慢线只系俾最右线只系俾电车行驶，揸车朋友要注意啦。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大坑东游乐场一段是有啲挤塞的，龙尾在弥敦道。新界方面，丁角路大埔丁角路去林村方向近住丁角村一段是车多，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揸车的朋友要注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7: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提你，记得要停车即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Sing Your Tears to Begin, Easy on Me Adele, Mr. Perfectly Fine Taylor Swift,Good for You, Olivia Rodrigo, Bad Habits, Ed Sheeran, Beautiful Mistakes, Maroon 5 featuring Megan Thee Stallion, Butter, BTS, Leave the Door Open, Silsonic, Up, Cardi B, Underground, Rosé, 至尊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 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र्वजनिक तथा निजी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न्य सार्वजनिक अस्पतालमा स्थापित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मा गई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वा प्राइभेट डाक्टरसँग ए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एर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का लागि तोकिएका स्थानहरूमा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पनि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न्छ। गम्भीर केसहरू र मृत्युहरू रोक्नका लागि COVID-19 खोप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कारी हुन्छ। यदि तपाईँले अहिलेसम्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भएको छैन वा खोपको खुराक पूरा गर्न बाँकी छ भने तपाईँलाई छिटोभन्दा छिटो खोप लगाउन र सिफारिस गरिएका सबै खुराकहरू पूरा गर्न प्रोत्साहित गरिन्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8岁啊，来自波多黎各嘅 rapper Mike Towers， 再加埋殿堂级嘅 Daddy Yankee，Ooh La La。 Siempre tengo en mente que todo acaba， yo no me cansé de esperarte， desde que le hablé y la miré a la cara， supe que no sería fácil superarte， Ooh La La， no sé cuánto durará， yo sé que nadie como tú lo hará， se luce si la veo bailarme la disfruto, la la, no sé cuánto durará, yo sé que nadie como tú lo hará, ya se luce si la veo bailar, puede ser pasajero, vive en el extranjero, disfruto el momento, estoy viviendo ligero y haciendo dinero, pero no tiene precio como ella lo hace, te juro que no exagero, si hay chica please moviendo, de así rozando, su piel pidiendo, refill si la ven conmigo van a amarle así.Pa' todo me dice que sí. Yo la tengo en vigilia. Baila y la te mal envidia. Se perfuma con el ki. 两位朋友都是南美的代表，绝对有异国风情的一首作品。本周新上榜占第九位 ,Mike Towers and Daddy Yankee, Ooh La La!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7号啊，星期星期二啊，好似 系、啊、 星期二 点啊？放假放到你个人懵咗啦， 唔关我事啊，啲 friend 放啫嘛，又唔系我放。 系咯，你都冇得放，你都系照旧咁样做啫。 所以我都系照旧咁样，唔记得咗星期几咯。 OK OK， 我就系记得今日要做啲咩，即系例如譬如今日系出阿 Mike 嘅访问，我就记得呢样。系啦，咁啊，今日六点钟我哋嘅嘉宾将会由 Mike 曾比特同我哋介绍佢新歌重建啦，亦都会讲下即系回顾下呢一年啦。咁佢之前拍咗一啲唔同嘅节目啊，体验。 驗下喺香港以外地方翻內地工作啊、拍節目啊、唱歌啊、諸如此類嘅嘢啦，咁樣。 好耐冇見佢啊，唔知佢個頭係咪再咁爆炸？ 佢都係啊，不過因為嗰次你都見唔到佢啊嘛。 係啊，真係。 你下年先再揾佢 啦。下次啦，仲有機會。 你同佢講話，明年再見。 係啊，下次重見咁樣。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嘅樂迷可能會比較緊張啲啦，因為即係可能臨近年尾好多嘅歌手開演唱會咁啊，今日皇上張敬軒亦都宣布咗消息，就係不幸啦，佢就唔舒服啦，即係確診咗咁啊，都佢都避咗三年，終於避唔過呢一劫咁啊，所以嚟緊嘅一啲演唱會嘅場次，佢就要即係之後再安排啦，咁啊，大家可以再留意消息啦。咁我諗樂迷都唔使太過失望嘅，呢啲時候我諗即係最緊要佢快啲康復啊，咁大家耐心少少等下佢嘅一啲進度，等下佢嘅消息啦，咁樣。 係啊，因為最近開親 social media， 除咗大家啲交換禮物相啊嗰啲之外咧，就係、是、大家去睇唔同音樂嘅，即係你同期間有張軒啦、陳奕迅啦，跟住 陳 雷同埋陳雷， 係 啦，今日好似係24到27， 琴日都有啦，已經一開嗰個社交媒體，全部都係隻手攞住張飛咁，我心諗想點啊？你哋係咪串我出唔到街啊？ 係啊，冇咁你在家中，咁你而家好啲嘅， 而家可以 啦，好翻啲啦， 係啊， 咁所以就大家係即係歡度呢個聖誕同埋年尾嘅同時，就小心呢個身體啊，各樣啦，咁樣即係雖然放寬咗嘅，咁但係都費事啊， 要小心㗎，即係尤其冬天啊，好容易攝親唔舒服嘅，好容易嘅，咁啊，所以大家自己都要小心啲， 同埋 天氣嘅轉變 多一樣咯。我覺得我譬如哇，今日個人突然之間好激啊，唔知點解，而家講嘅好似亂， 你做乜好似我咁啊？我就話啱啱翻嚟個腦 係啊， 唔係運作得好好啫， 係可能多頭先一瞓醒多嘢整咧，個腦而家突然之間分神唔到。我想講嘅。是話就算即係而家有啲聖誕聚會，我覺得都可以做多一步嘅。即係例如我去朋友家或者人哋嚟我家都會就之前儲落太多嗰啲檢測包喺度未用曬咧。 係， 即係可以 test 一 test 先，至再過去人哋屋企啊， 真啊， 或者人哋嚟屋企嘅時候就講聲，大家都明白嘅咁。咁 啊 容易啲咯，因為而家你放寬咗，大家可能會喂你啦 gathering 啦，咁都會有，咁都正常嘅。大家等咗咁耐， 尤其最怕就係因為我哋呢啲年紀咧，可能去朋友嘅屋企聚會咧，可能人哋嘅屋企又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咧，咁其實就算我哋呢啲成三十歲人，咁成阿叔咁冇乜所謂啦。咁但係為老人家同小朋友着想，大家都小心啲啦。 同埋我發現近排多咗好多人咧，係第二次中咯，仲係啱啱過90日，就好似尋晚咁。譬如有啲中學同學嚟我屋企，咁我屋企人都喺度啦。咁你當現場嘅人數裏面有已經有兩三個人係試過中完再中，係最近嘅事啦。中完第一次隔咗九十日，啱啱過咗九十日，鬆啲過幾日就再嚟第二劑啦。 放鬆咗啊！ 冇啊，即係或者係嗰個病毒嘅 已經 傳染性高咗啊，或者變咗中各樣原因啦咁樣。咁所以係都幾 common 啊，跟住你就會發現大家好似 friend， 你有兩次啊，我都係咁啱嘅咁嗰啲咧，有呢一種嘅狀態咯。咁但係尋日有啲中學同學嚟屋企嗰度叫做聖誕聚會啦。咁其實開心嘅第一個位就係因為尋晚咧預咗可以玩得夜。 系啊，今日因为大家都唔使翻工啊， 平时一个二个就话，第日要翻工啊，第日早起身啊咁。今日我呢啲就冇乜所谓啊，我呢啲就 你点都系晏起身噶啦。 系啦，你玩到几多点我同你玩噶啦。 最好唔好咁早走。 系啦，我都真系咁觉得，你真系唔好咁早走啊！你冇玩到咁上下，玩到兴冚冚十一二点嘅，你同我走咁我点啊？咁咧，琴日都玩得晏嘅，起码都三四点啦。咁大家分批走嘅，有啲就早啲啊，成咁啊。咁但系琴日咧。喺屋企啊食呢个鸡煲嘛，咁啊小弟又好少落厨，但系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我原来叫做准备嘢食，寻日咧准备少少啦，都几唔容易啦。 菠萝肠仔 唔系啊，我起鸡皮同埋即系要 你起鸡皮， 唔系 physical 起鸡皮， 好冻啊， 系 literal 起鸡皮，因为寻日整鸡煲，咁但系就外加自己买咗少少鸡皮肉，咁所以就咁呢个系阿妈嘅配方嚟嘅， 系 咁本来咧就你知啊，呢啲唔系做咗嘢食嘅人咧。 唔係逼到埋牆都唔會出手嘅。 係 咁，因為阿媽琴日晏晝嘅時候就同朋友啊嗰啲去行山，咁出翻嚟嘅時候就塞車，咁、 哦、 所以就比較問啊啲事。 你就焗住自己嚟啦。 咁佢就話你幫手屋企洗定啲雞，起定啲雞皮嗰啲剩先啦。咁啊，啲朋友差唔多到，咁啊要出手啦，整定啦。如果唔係就好晏都冇得食啦。咁跟住就喺度摸攞個鉸剪出嚟，唔係。磨搣啲雞皮，剪下佢，剪走啲肥肉啊，諸如此類啦咁。咁整好曬之後，咁阿媽翻到嚟接手咧，咁阿同阿媽有一個好有趣嘅討論嘅。咁即係我都問佢，我話即係啲雞整好咗之後，咁整落個雞煲度係嗰個一個過程係大概點樣樣啦，複唔複雜啊咁？好簡單啫嘛，咁樣咁我話你嘅簡單。同我嘅簡單唔同喎、啊，你整開嘢食，同我哋冇整開嘅， 啱啊， 系啦，咁佢冇嘅都係跟個包裝嘅指示，即係落下油啊，即係燒紅個鍋啊咁，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咧就會有少少自己 tips 嘅佢自己， 哦、 即係人哋燒紅個鍋可能就真係就咁嘅啫，乾身嘅、哦、燒紅咗， 即係唔落油唔剩咁樣噶， 即係燒紅咗個鍋再落油。 哦、OK， 咁但係佢就中意加少少水，因為我唔記得咗大概個嗰個原因啦。但總之佢話總之。 湿湿个镬， 湿湿地就冇咁黐，类似系咁啦。作为一个唔煮嘢食嘅人讲煮嘢食，大概系咁上下。 明嘅，明嘅。 系啦， 冇深究，总之系咁做啦。 系啦，咁跟住佢就落啲油咁样剩啦。佢话啊，咁个包装上面话落少量油啦。其实 少量即系几多咧？ 除两嘅啫。我话但系咧，作为一个，因为我想了解咗嗰件事，咁下一次可以自己准备啊嘛。我话但系作为一个唔煮嘢食嘅人，对于除量呢样嘢。都冇乜概念，系啊，因为煮啲嘢食都嗰种经验，你会大概知道落几多咧，就系咁啊。即系最简单系乜嘢咧？就系、是、你斟水 啊， 喺公司斟水有冷热水斟， 系啊。 你想调校一个温度出嚟，其实真系经验，你就大概会知道，其实嗰个除凉嚟噶， 系啊。 你加几多冻水先，再加几多个热水出嚟，嗰、那个温度就系你要噶啦。 冇错， 呢个真系除凉嚟噶嘛。 同埋一真系经验之谈嚟。 系啦，咁但系当你完全冇经验之下，阿妈讲一句除凉，其实真唔系除凉嚟。 我好怕嗰啲好唔科学嘅煮嘢食方式，但系好大部分嘅妈妈都系咁，因为佢哋真系入厨咗太多年， 系应该话系由曾经好跟食谱嘅方法，慢慢演变到即系慢慢调教，去到变成厨娘嘅呢一个。因为我屋企阿爸同阿妈煮嘢食就完全两种体会嚟，我爸都好中意煮嘢食嘅，咁但系爸爸煮嘢食嘅方法就真系跟从食谱。真係有晒嗰啲買嗰啲啲醬 咧，就200ml， 即係尤其係買嗰啲李乜記嗰啲醬，佢通常會附送一啲食譜啊，成咁啊。今晚有咩好餸煮，俾啲 idea 你，咁上面就會有齊晒佢啲份量。咁我老豆咧就真係嗰種，佢係好循規蹈矩嘅人，好符合性格嘅，佢就會跟足晒。咁然後佢跟足嘅定義係去到邊度咧？假設佢話要落我亂噏啦，三茶匙嘅葱咁樣啦。我唔知道有冇咁样嘅煮餸方法，跟住佢真系屋企冇葱，佢就特登落楼下要买啲葱翻嚟，净系得三茶匙出嚟，剩翻嗰啲咧佢就撇喺度。 哎呀，同我一模一样啊！我煮嘢都系咁样 嘅。咁我觉得系理解嘅，但系佢其实煮咗好多年嘢咧，佢依然都系觉得要跟从嘅咁。但系佢跟从得嚟咧，佢就可能冇乜一个叫做弹性俾自己。咁所以可能有一啲嘢佢又跟足啦，但系有啲佢又唔知点解。佢少少唔跟咁樣啦，總之出到嚟啲嘢咧係差咁樣啲，佢、 okay. 就唔明白嘅嗰樣。咁但係當佢問媽咪嘅時候，媽咪就嚇、啊，但係平時咧我睇啲食譜都係大概知道佢用咩材料除兩落自己調教個味啦咁。咁所以調教個味出嚟就比較貼近屋企人嘅口味，你就會自己中意多啲。咁但係阿爸嗰種就跟足食譜，咁其實食譜出嚟嗰種味道未必符合你本身中意嘅味道啊。 或者你買翻嚟嘅一啲調味料同你食譜嗰一隻唔一樣嘅時候，佢都會有少少。 落差噶嘛？你只葱同佢用嗰只葱啊，或者你 佢嘅豉油同我嘅豉油都唔同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好、啊、多呢啲啦。咁跟住阿妈通常都哦，都系随两落嘅啫。咁 同埋阿妈通常煮下中间会试味噶。 系啦、啊，呢、這个就系嗰个紧要位啦。咁所以寻日我就系饰演呢个问阿妈嘅随两即系点咧？咁冇噶，佢都冇。咁好啦，我放弃咗啦。咁跟住就見佢落啲雞落去啊，落啲醬啊炒，咁跟住話哦，咁其實炒到幾多就等於 OK 㗎咁。冇啊，你搵筷子篤穿佢，咁就篤得穿隻雞就熟㗎啦咁。跟住我話嗰度成盤雞我逐隻篤啊咁。 不断挑战佢，呢啲目测都睇得到啦。你煮个鸡煲，你大概 唔系噶。你有时你出去食都系你面嗰阵，你见到佢熟，但系因为你嗰烹。 雞太多咧，你有機會 有啲唔勻循啊， 係啦，裏邊未熟曬嘅。 咁即係你冇兜勻佢咯。 咁佢 keep 住兜勻嘅，阿媽都。咁跟住就睇佢兜啦，兜啦，兜到咁上下。跟住我話：你而家用緊咩火？中火咯，中火多少少咯。我話中火。 中火多少少啫。 即係我話中火即係幾中咧？咁係咪正中間啊？佢話：我有陣時就正中間，有時攞多少少咁。即係你 感覺 你想學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因為嗰樣嘢好隨量啦，都係嗰句。咁跟住到咁上下，我話咁你會大概查即係兜下佢兜幾多分鐘，跟住上台啊？佢兜到佢差唔多熟咧，就冚蓋再焗一陣咯。跟住一陣即係幾多啊？冇噶，你焗一陣，你見佢差唔多熟， 所有嘢都係差不多。差不多媽媽呢個， 所以我就覺得你要從旁學真係唔容易，你真係要實戰試落去先知啦。咁你又真係冇計，你真係吹佢唔漲嘅喎。佢所有嘢，你冇一個實質嘅時間喺隔離 time 住啊，各樣啦。 係噶， 上到去真係好好食。 哇，好嘢！ 你真係冇，你真係吹佢唔漲。啲 friend 一食落去就哇，阿條好正啊咁啊，係即係阿條本身正啦，阿條整啲嘢食都好正。咁。系啊，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呢个过程。 但系点解你明明近水楼台除咗妈妈之外，你仲有一个好叻煮嘢食嘅朋友？既然你问妈妈系啦，你问妈妈问唔到，点解你唔问阿摄咧？你打俾问阿摄啊嘛。 周我想问咧，其实如果有人问你煮一味餸嘅话咧，你会唔会有阵时都个心得就系、是、我冇啊？呢啲嘢都好随量啊，譬如落几多啊，啲时间其实好少，好似睇食谱咁确实嘅咧。 你系咯，精确啲定系随量嘅？ 除咗甜品之外，所有嘢。我点煮你理得我啫？ 唔系啊，咁如果佢问你咧， 系啊，即系我想 叫你教佢， 系啊， 临时打个电话俾你，喂，我煮个鸡煲要落几多嘅生抽啊？咁样 系落几多油啊？啲 一字记之啊，九 九即系咩啊？ 九即系咧，你想嗰个浓度得九成好啦。 我想嘅浓度嘅九成， 即系你咸，你就唔好落你自己想要嘅咸。如果你煮俾人食嘅话，落九成咁样样。 系， 佢抽象啊，你妈妈 仲抽象。一字記之啊！ 我明 點 解你唔打俾佢啦？你下次可以試下打俾我啊，或者 唔係有時佢煮喺隔離，我都問佢嘅。即係我對煮嘢食，我覺得係依家啱啱再講。即係總之我都有問阿攝，因為佢都係大概嗰種係佢哋如果煮嘢食嘅人會明嘅 language， 我會話係。 同埋咧，如果飲咗酒之後咧，淨係加唔一樣啊！ 可能佢嗰個唔係狗，佢嗰個 你一係酒煮，一係狗煮， 你真係另一樣嘢嚟噶，另一種煮法嚟嘅 咁感覺。 係啊，咁所以我阿媽隔離一路就睇佢整啦咁。咁其實我媽都佢有書嘅，因為其實我公咧以前喺酒樓做廚嘅，但係咧。佢係唔會教我媽煮嘢食嘅， okay. 因為佢嗰陣時傳統概念會話唔好揸鑊鏟，揸筆 係 要讀書， 係， 所以我媽係冇跟過我公學煮嘅嘢嘅。 OK， 但係有時屋企一家幾口咧，阿媽都要肩負，我阿媽都要肩負起即係煮嘢食俾兄弟姐妹嘅責任，所以佢點都會識嘅。 OK， 所以甚至乎佢同一啲同輩嘅街坊，大家傾開煮嘢食，我媽會識得點樣劏一條魚咯？咁、其他人係會覺得驚訝，點解會識嘅咧？因為而家老實講，你買條魚好多，佢都幫你即係批曬、起曬㗎啦，成咁冇啊！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需要咁樣做，即係我咁我問佢你中唔中意煮嘢食啊？佢話冇話特別中唔中意，不過我已經習慣咗咁多年啦咁。咁所以好多嘢都佢已經係即係中咗喺度，佢即係嘗試解釋俾我聽咁解啫。咁我話我嗰刻有一個感覺係其實幾年前都有嘅，不過冇付諸實行啦。我覺得就算我而家呢一刻，我覺得我未叫做享受到煮嘢食嘅樂趣咧，我覺得有一啲佢嘅工藝係應該要學嘅，因為佢即係我唔跟佢學，咁就可能會失傳。即係最簡單，即係你劏魚起嗰條魚為例咁，即係可能冇人識㗎。身邊之後，好似覺得要學多少少。即係正如我媽都會話：，唉，有啲嘢冇跟阿婆學，咁阿婆即係走咗之後，咁有啲嘢你就學唔翻㗎啦。咁樣即係我自己都有一種少少咁嘅感覺咯。即係我同我媽講話，我到呢刻都未知道煮嘢食嘅樂趣喺邊，所以我冇特別去鑽研。但我覺得如果有一日，我需要嘅话，我觉得我会，即系好似我哋打机睇攻略咁，你都知道我买个变携式荧幕，我都要 睇晒攻略先去 啦。我觉得我系呢种咁嘅人嚟嘅，只不过呢一样嘢暂时未需要或者未喺我兴趣 list 出现，所以我未咁做咯。 到你搬出嚟自己住嘅时候，你就会明白 系 好紧要啊呢样嘢。 系咪噶？ 系啊！自从我搬出嚟之后，我发现我嘅厨艺系突飞猛进啊， 差咗啊， 唔系系叻咗， 向下地突飞猛进系咁跌啦。 不过我都系要跟食谱， 系。跟食谱啊嘛，你都系， 即系唔系嗰啲，我系嗰啲随量唔到嘅人嚟嘅，因为你例如我阿妈同我讲落随量落两碗水啊，跟住我同佢讲两碗水即系几多啊，我啲拉面碗嚟嘅，同你嗰啲碗唔同嘅，大佬，咁就搞唔掂咯， 即系睇碗啊， 系啊系啊。 你整自己最劲系咩？ 最劲你觉得？最劲我。我最勁整嗰啲咩呢，我其實最好多嘢我都係一煲過㗎咋。我最勁係整忌廉雞黃飯。 係。 因為我嗰啲忌廉唔係買忌廉磚㗎。我真係買鮮忌廉同買牛奶呀、嗰啲自己打個忌廉出嚟嘅。咁我覺得咁樣係健康啲同埋係冇咁多嘅調味料喺入面。所以我有一段時間呢我好熱愛嗰啲港女煲啊，即係你知唔知嗰啲 L 字頭嗰啲 啊？係啦，嗰啲鐵柱嗰啲鍋，因為真係你會覺得好好用啦。咁但係嗰陣時係因為啱啱搬出嚟啦，你仍然會揾到煮嘢食嘅樂趣啦。因為你煮到一個好食嘅食譜，你會覺得好成功。即使你可能係搞咗成日先搞得掂一啲嘢，但係去到後期咧，你會發現所有嘢都係不如公仔麵搞掂，因為真係好煩。尤其嗰啲鐵柱鍋咧，我成日嗰啲火候控制得唔好咧、我就會搞到佢啲嘢黐底啊，窿咗少少咧。咁你要洗咧，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嚟。 我 enjoy 洗係 OK 嘅，但係我諗因為煮嘢食嘅樂趣我未尋找到啦，咁所以出現你頭先講嘅狀況咯。我用大半日時間準備呢餐嘢，食十五分鐘食完再洗碗。我其實嗰啲時間可以做更多嘢，其實我其他可以做咯。 其實我哋個人實際啫，太實際啫。 可能係啊，即係所以係識得享受生活嘅啲人放慢，啲人會揀煮嘢食，去逼自己要放低啲嘢。 係 係啦，即係唔好咁趕咁咯，係咯。所以冇啊，有機會學下煮啦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8,62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990宗输入病例，再多53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共录得11,349宗死亡个案。现时公立急症医院内科病床整体住用率大约是116%，较昨日上升4%。多53间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共呈报78名院友及16名员工确诊。学校正放圣诞假期，并没有呈报感染个案。医管局说，昨日有4,884名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留医。当中171人危殆，其中47人正接受深切治疗。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改为乙类乙管级别，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将目前工作重心从防疫感染转到医疗救治。在北京，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记者会，梁万年表示，目前工作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特别关注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人士，将加强疫苗接种、加强药品供应保障等。他指出，防控措施调整初期可能会出现病例增加，继而引发药品供应不足等情况，内地正积极准备应对方案，保障平稳过渡。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在会上表示，当局打的是有准备之仗，绝对不是被动的放开。政府提醒零售业界及市民，12月31日即本星期六开始，每个塑胶购物袋的收费由现时最低5毫提高至最低1元，并取消现时对盛在冰冻或冷冻食品的塑胶购物袋的豁免。另外又会收紧部分食品的豁免，新措施之下只有购买没有包装或并非完全在于任何包装的食品，或购买以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可以获免费提供塑胶购物袋，并以每单一交易一个免费袋为基本原则。例如首个免费胶袋未能盛载所有食品，只用一个胶袋可能会令胶袋破损，或者将多种食品放在同一免费胶袋会令食品的品质受损，即可额外提供一个或多个免费胶袋。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正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翻啲时间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湾区传媒体带你走入大湾区，了解内地不同城市的风貌。 这个星期加入新环节同赏同声，用小朋友视角去看看值得我们关心的议题。 几位小主持发挥大创意，参与识食大挑战， 就等我们跟着他们一起了解怎样珍惜食物啦。 湾区传媒体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31。 芬神，你终于翻嚟了，翻嚟就好了。 是啊，翻嚟啦。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仲觉得正啦，在年尾当放下自己一个大假咁咯。后尾去到第二个星期，先发现原来真正唔惯的是日日都留在屋企。 偶尔会跌进孤独，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关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境，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定。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息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治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紧记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扮优秀长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战胜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转凉，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治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治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跟记破碎，你沉默离堆。 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是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无唱，望向天，以人合唱，你哋会满足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在将我推，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有新的兴趣，明日之旅依稀有特殊伴侣，呼吸很正常，你别要有泪。 所以在这个礼拜里面会不停地跟自己说， 我要世俗些吗， 要争气一点啊， 这就是现实， 快点复常， 我要世俗些吗，不心底有不甘， 投入翻正常嘅生活。 三宝都要有好吗？人设的体温不需指引，我要世俗些吗？ 听过有红座星， 我要吗？ 生活服常， 黑房自言自语倾出困惑，听声音多亲近，如替身。Oh, don't think too much。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 Oh, don't think too much。 前人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 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相，怕进退为艰吗？我竭力前行，怕进退为艰吗？苍生仿似走失，担当出口之处我懂吗？无法自解困，只得拉近，怕进退为艰吗？我怕吗？当心脏和大脑展开对话，从虚空中想到另一个人。Oh, don't think too much。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前人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实。Don't think too much。不思不想似快将出品。Don't think too much。明明无答案与什么问题都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方知我拉扯里的本质是最真实。你听见自己吗？你听见自己吗？知己知彼，你是你自己。你听见自己吗？ 有德汪王明德 ，Don't think too much。 I don't know。If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I think I love you more than myself. 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 won, baby. I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I get a little excited.The subject for today. Why am I still crying so late? Or for some reason he doesn't want me seconds, only seconds. Wish I could make it slow. Just another change of season. I should let it go. It's just another bad weather. You can't control the rain. Stop pouring down this weight on yourself. Don't make it hard for everybody else. So the bad weather, guess I'll have to wait. Cause nothing lasts forever. It's just a stormy weather. Let it rain and let the sunny days come later. 带来我们听 Bad Weather。 朝着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着薄霜的背好压到地牢，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是加沙拉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醉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凌晨又像个黑盖，如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相信，再醉，便从头。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醉着来慢慢的醉着，如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叹无辜的爱，找贪生的意思，就要追着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凌晨又像个黑盖，如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啊啊，前面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 又或者是习惯了平时很快速的生活，节奏都行得很快，突然间有几日瘫咗喺张床度，乜都做唔到。 个人系会唔习惯，系会担心，系会乱谂嘢嘅。 只能塔下看你在颤抖， 听我有邝星宇。 已变快，仲爆出口， 慢慢咀嚼。 空气充斥造就，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截拳却无法当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审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想法不要污秽骨头空，听到清澈呼叫，尽是道红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审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 有胡鸿钧，我们在结束时开始。以前咧会觉得放假搭车出去玩嗰程车系最轻松最开心，都冇谂过原来而家翻工放工嗰程车先系最自在嘅。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跑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及我在旁，人又彷徨，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滚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的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撒悠前扮只骆驼，这次汗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那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暖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 一双眼神地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扇一起看路归啦，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攰尽风景画。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洪家豪嘅海边的雅豪，转头回来啊， 会宣布特首政策组听日正式成立，王元山获委任为组长。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望特首政策组在几方面作出贡献，分别是倡议及协助制定长远和策略性政策，紧贴国家发展，包括方向、计划和政策分析及建议，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对接重点，主动参与推动和作出贡献，审视国际关系和形势，分析机会和风险，让政府既可以把握机遇，创造有利发展的环境，同时又可以防范风险，以及掌握香港民情，了解市民关注大方向和重点，并发掘有利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协助决策方向和制定措施。李家超又说，王元山有多年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丰富经验，深信他能够带领特首政策组出谋献策，协助特首和特区政府施政。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及元旦，大致天晴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系接近管道出口，主要就系因为啦，黄泥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厚德里有电车路轨工程，而家咧最右线只系准电车行驶，所以咧就比较挤塞。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稍为多车啦，龙尾过咗海防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丁角路去林村方向近丁角村一段咧车多缓慢噶，龙尾去到芦池田。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码头涌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部分慢线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已经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男歌手铜奖 The Weeknd， 银奖 Harry Styles， 金奖 Ed Sheeran。最受欢迎女歌手铜奖 Selena Gomez， 银奖 Adele， 金奖 Taylor Swift。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铜奖 BTS， 银奖 Maroon 5， 金奖 Coldplay。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再写心恋。 2022，感恩有你。 大家好，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2022年最需要感恩的一个人呢，就是我的 partner 波成啦。因为呢，他一路都陪住在我身边做节目，有时见他还多过见我家人的。多谢他一路都没有嫌我那么烦。 家庭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2022，感恩有你。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啊。2022年我要多谢的人就是宾臣啦。因为他多谢了我，那我就多谢回他咯。妈咪教落做人要有礼貌嘛。2022年辛苦你啦宾。下年一起继续加油啦。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Sons of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today, 记在往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咁耐冇见，终于喺年尾再次见到佢啦。 系啊，宾臣，所以今日同佢回顾下呢一年，同时展望将来，所以送呢句俾佢，应该都几贴切嘅。听住咯， 无与伦比达。 今年佢嘅发展都可以话系无与伦比啊！ 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由 Mike 曾比特嘅 ，Hi，Hi，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 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啦，真系， 咁啊，送呢一个卷轴俾你啊，今次呢一卷， 系 呢一卷今次嘅食法咧就系咁样嘅，无与伦比特啊， 哇， 系啦， 几啱我， 系咪呢个几好啊？呢个 几好，几好， 系啊，用无与伦比呢一个成语，咁啊，今次唔食你个姓啊，净接用比特呢个啦。系啊，即系冇 都俾你谂到啊！ 系啊，我哋谂咗好多噶啦，因为你知道我送好多卷俾你啊嘛。 系咯， 所以今次要谂下啲新嘅食字方法咁样。咁所以呢一句无与伦比，亦都系即系好好意思啊！即系真系，我谂今年如果2022年你要叫做总结下或者形容下自己呢一年嘅事业啦，系啦，即系你自己会有咩感觉？有啲咩形容词咧？即系 无与伦比 之外啊！我梗系唔俾你用翻呢个啦，估到你啊！ 我会觉得用过山车去形容啦， 系 吓，即系。又上又落，又上又落，飞嚟飞去咁样。 系 啊，飞嚟飞去就真系嘅，系、啦，因为今年真系飞咗好多地方嘅。 系 咁啊，今年系一个我觉得好多人都未必，即系可能喺我认识的人都好少有呢个机会咁样、因为我系真系年头就已经飞咗去内地，年尾先飞翻翻嚟。 系 咁喺内地亦都工作咗好长嘅时间，因为人生第一次啦。 嗯， 咁啊离开屋企咁耐啦，离开香港咁耐啦，咁喺内地都做咗两个嘅综艺节目啦，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咁跟住收获咗亦都好多，亦都收获咗好多朋友，收获咗好多经验、所以今年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好特别嘅一年啊，好。令到曾比特去成長嘅一年咯， 係其實要，因為你頭先嗰年頭就飛咗，跟住可能年尾先翻嚟，咁長時間離開，其實當初去到一個陌生環境要做嘢，其實係咪好熬底嘅會？ 梗系啦， 好啦，系最唔适应一开始系咩咧？你觉得？ 其实应该咁讲，因为一开头真系自己一个人飞上去， 系 即系所以自己一个人，即系我嗰阵拎住三四个行李箱，一个人就出发咁啊，香港咁样就去到内地隔离，咁啊亦都隔离咗好长时间，咁啊跟住一路就系咁样啦，就一个人喺内地就系、是、即系因为。自己去做嘢，跟住你可能身边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friend 喺度，但系真系得你自己一个咯。那个感觉系唔同喺香港，咁所以自己最一开头最唔适应系嗰个孤独感咯，同埋嗰个无助感，因为其实好多时嗰个沟通咧未必真系咁容易，咁所以嗰个无力感啊，那个无助感其实都好强。咁啊，即系我觉得开心嘅就系因为呢个节目认识咗好多嘅前辈，好多嘅歌手啦。咁啊，其实都俾咗好多嘅经验，好多嘅意见我。 系 咁，所以系令到我起码喺好多嘅生活上面各样嘢，其实都冇嗰、那个，即系由一开头嗰个不安啊、无助啊，就慢慢减少咯。 系咪嗰个孤独感系要去到即系开始隔离完，即系开始拍可能拍节目见到啲人啊咁样，先至慢慢解决到？定系你中间已经自己谂方法解决咗嗰种？ 我其实喺隔离嗰阵就冇嘅，因为你都知道一定系孤独噶啦。 系 咁，但系当你喺出 系 咁就真啊嘛，系咪咁？但系当你真系即系隔离完啊，去到拍节目之前都仲有啲时间，你嗰段时间其实系对你嚟讲都几，我形容系。漫长咯，虽然佢唔系真系好长，但系你会 feel 到个感觉好漫长，因为身边嘅你会发觉呢个周围嘅环境同你认识嘅环境都好唔同，你要重新认识呢个环境啦，你要重新认识身边嘅人啦，可能有好多嘢你要再去知道要点去处理，点去做，所以呢样嘢对我嚟讲，其实第一个挑战啦，开心嘅有挑战，同时间亦都系学识点样去克服自己。对于呢一样嘢嘅嗰个困难啦，或者系嗰个唔好嘅谂法咯， 呢啲嘢呢个课题系咪以前自己由细到大都好少要处理嘅，即系嗰种孤独啊，或者嗰种叫做无助少少要适应一个新环境，系咪以前自己都好少？ 都少嘅，其实即系 even 你可能去一个 trip， 可能都系一两个礼拜最长，或者去一个读书，可能都系三个月咁样。咁但系咁我嘅生活我未试过去一个做 exchange 啊，又点样？咁所以今次系我人生第一次离开咁耐啦。咁但系，所以一开，尤其是系最开头嘅时候，对于我嚟讲系都几困难嘅。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即系用辛苦去形容咯。即系唔知唔可以话辛苦，但系会觉得啊，要重新适应嗰啲嘢，好似自己有少少难度咁。可能毕竟年纪大啦， 你喺我面前讲呢啲嘢，你条友。咁但系去到真系拍节目，即系由得唱歌去翻你自己嘅强项嗰样嘢，自己熟悉嘅世界咧，音乐呢个世界，咁去拍节目等等嗰啲，可能嗰啲文化嗰样嘢系难唔难去适应咧？即系会唔会觉得哦，同喺香港去拍一个节目，其实个处理啊、个准备啊嗰啲嘢都好唔同噶， 系好唔同， 嗯， 系真系好唔同。但系我觉得喺内地嗰两个节目最开心嘅就系、是，即系其实都几 free， 因为去认识嘅人咧，即系其实好做自己。咁啊，因为其实我入面都系按照自己嘅想法，按照自己觉得咁样，好似哦，就即系好超咁样去拍呢个节目。因为佢其实除咗好多喺唱歌，佢亦都拍你好多嘅生活上面嘅嘢，或者点样去即系人与人相处之间嘢。我觉得开心嘅就系，尤其喺《生生不息》入面，我认识到好多唔同嘅前辈啦，好多嘅朋友啦。咁又我最喜欢嘅 Coco 啦， 系 李文啦，都。出现喺我隔篱，咁呢一个系一个好梦寐以求嘅嘢嚟嘅，真系。咁所以呢一个系对我嚟讲，即系我有阵时我都有嘢做冇嘢做，我都要揾下佢咁样。唉，你点啊？咁样系啦，即系因为以往有好多时自己喺内地解决唔到，或者谂会钻牛角尖嘅嘢啦，我都会揾佢去倾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好似。尤其是一开始拍咗呢个节目之后，你好似多咗一家人咁样 啊， 系啊，系好开心的。 但遇到啲前辈，一开始系咪都会有紧张感地？话其实佢哋好快已经做咗嗰啲 ice breaking 咁样，即系令到你好自在地，你可以即系可以同佢倾偈咁样。 系佢哋已经做晒 ice breaking， 系嘛？ 所以我 OK 嘅，入到去大家嘅气氛系好融洽噶啦， 好和谐咁样， 好和谐，十分开心。 系，即系起码你唔使怕同佢倾，哎呀，好似哇大前辈咁样，好似好紧张咁。起码你冇呢样嘢。 虽然佢哋系前辈，但系佢哋都系好 nice 嘅，吓、 嗯， 即系尤其是我觉得我发型系一个好大破冰嘅工具啦，系啦。咁所以咧，入到去可能拍第一次已经，大家已经开始系都。 幾多偈傾㗎啦。 係，咁有冇佢哋即係同你即係交流傾嘅？咁一啲音樂上面嘅，可能有啲佢哋分享嘅經驗等等嗰啲，你係都幾印象深刻，即係帶咗啲嘢喺身咁樣咧。又 即係我覺得最過癮係，即係你好少可咁近距離睇佢嘅 live 嘅。嗯， 即係嗱，因為我尤其是 Lamgo 啦，咁啊 Lamgo 第一次見就應該係倒數嘅時候。 係， 咁啊跟住之後咧，就已經喺呢個節目啦。但係你喺 Lamgo 嘅時候，我喺後台睇佢都仲唔係好清晰。但係當你個 mon 望住佢嘅時候，佢就喺出面唱緊歌嘢。你會覺得，哦，點好似呢個世界距離突然間近咗咁多嘅？ 係， 跟住之後你一路聽到佢唱歌，哇、哦！原來佢 live 係可以震撼到咁嘅。 係， 係啊，即係可能你之前我喺倒數嗰陣聽佢已經都好震撼，你會發覺哇，唔係喎。但係今次你聽到佢更加清晰地知道，哇！即係你有嗰個好令你覺得唔係啊嗰種嘅感覺，真係。 但你唔係淨係聽噶嘛？你仲同佢合唱啊，單車啊，空凳嗰、那個。 哦，係啊，係啊。 咁跟住呢個係再近多一步，你 再近多一步啊，係真係企佢隔離啊，佢面對面唱啊，真係。係。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難忘體驗啊！我記得我自己開頭好擔心嘅就係、是，哇！大佬慢歌喎、哦，好似唔好多嘢睇喎，使唔使彈琴啊？使唔使彈吉他啊？使唔使加啲乜嘢？加啲乜嘢咁啊？咁佢講嘢好慢嘅嘛，聽我。咁佢就話。定啲呢首歌唔使咁多嘢㗎，用你嘅感情唱佢出嚟就得㗎啦， 係 咪啊？跟住我會發覺原來好多時我啦，我會諗好多嘢，去覺得係咪要咁樣加多啲嘢好啲，加多嘢好啲。但係其實好多時都唔係，我講簡簡單單俾大家知道首歌，聽到首歌，知道你喺度唱緊，知道你個人已經好夠。 嗯，即係翻返去首歌最基本嗰一樣，最原本嗰樣就係首歌講緊啲乜嘢，然後 feel 翻嗰個感情，即係可能真係嗰一刻當阿 Lamgo 就係爸爸啦，即係一首即係父子嘅歌嘅時候，咁樣去。咁喺譬如啱啱呢一個係有一個即係合唱啦。咁譬如頭先你話喺上面參加節目好多自由度，可以自己玩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去一啲改編啊，去玩譬如初戀啊、夢中人呢啲，係咪自己都可以有好多諗法擺落去，去點樣去玩呢啲歌咧？參加 係噶係噶係噶，因為當其時即係好多時揀歌，揀完歌之後我哋就諗改編。咁我哋會有一個嘅 meeting 係講首歌點樣改編。我記得夏傾情，夏傾情咁啊呢首歌。咁我同另一個嘅女歌手啦去合唱啦，係啦安琪。咁咧去唱嘅時候，我哋兩個去對呢首歌嘅改編咧，其實因為原版係比較得得得得比較即係可能慢啲。我哋諗嗰件事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都好中意一啲比較 vintage 嘅，比較類似 Bruno Mars 嗰種嘅。咁我哋就希望將嗰首歌改良。我哋花咗一個都比較多嘅時間，我哋去同。音樂總監去傾啦，點樣去改啦，咁跟住之後佢要俾翻個 feedback 我哋啦，咁所以改呢一首歌，你起碼改咗我諗五六次嘅呢個 version， 咁、所以就呈現咗一個咁樣嘅一首歌出嚟。每一次嘅改編，其實我哋都花好多時間去諗點樣去改啊，點樣去有一個更加適合自己嘅版本啦。所以其實呢一個我覺得開心嘅就係每一首歌你揀完有一個可以屬於你自己嘅版本出嚟，最適合你嘅版本出嚟。呢一個其實我覺得。音樂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這一樣東西就真的很重要咯。 嗯，但你說適合自己版本會不會其實可能去改編一首歌，一開始會覺得、哦、我覺得這個玩法很正的，但是原來到自己試唱下去或者第一夾的時候覺得、咦，原來自己喜歡和適合原來是兩樣東西來的，會不會這樣？ 都會有的，就是好像初戀那樣，其實初戀有兩個版本的， 是 一開頭出來的時候是另外一個比較跳脫一點的，就沒有這個那麼 vintage 那麼的 feel 的。咁啊，跟住后屘收到呢、這个，OK， 咁啊，试咗之后试咗几次之后，觉得未必系真系咁啱，跟住就再同节目组讲，等我可以改第二个版本咁样，就形成咗大家听到嗰个版本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喺音乐上面嘅创作或者音乐上面嘅改变嗰、那个，连埋个 structure 可以改变，其实个自由度都好大。 系，咁当拣即系只歌完成咗之后，系咪去到台风上面，即系一啲点样喺台上边？因为譬如头先讲下倾情两个，你同安琪之间好似有少少一啲嘅动作夹咗啊，或者甚至乎初恋你自己唱自己都会有一啲可能 dancer 喺后面出嚟啊，咁样， 啊、 即系呢啲系咪就只歌完成咗之后，亦都会再继续大家去倾就系、是、我喺 stage performance 嘅时候点样玩？ 系啊，有啊有，都会有，即系你可能呢首歌你觉得可以点样好啲，即系好似梦中人咁样，我觉得呢首歌因为佢改编就比较 band 生啲， 系啊， 因为原本又唔系呢首歌，都系另外一首比较 band 生啲嘅歌，咁啊，后屘就转咗梦中人啦，咁跟住之后我哋觉得， 如果將對 band 擺上去會點呢？咁啊，我哋不如就實行下呢樣嘢。實行完之後，喂，感覺唔錯喎，咁我哋就將呢件事就擺咗出嚟啦。咁同埋，即係我哋其實佢每一次喺個 stage 上面點樣去將呢件事 perform 出嚟，其實都有大家好多嘅意見喺度。咁啊，去 execute 呢件事嘅時候，會慢慢去 feel， 慢慢 feel 到邊一個會好啲，邊一個好啲。其實我覺得拍呢個節目最過癮就係令到我更加睇到就係、是、啊，原來呢一首歌咁樣擺上去，原來咦有咁嘅效果，咁樣擺上去有另外一個效果，即係你會睇到好多嘢咯。 係，同埋你可以即刻又有見到現場觀眾嘅反應啊，嗰樣嘢好即時可以知道嗰個改編或者呢個諗法係 work 唔 work 咁咯。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你睇到觀，因為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唱 live 嘅時候咧，你去直視望到觀眾對你呢首歌嘅反應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啊，好开心啊！ 因为佢中意佢嗌嗰下，你就知道哦，咁得啦， 有 feel 啊，即刻。 咁啊，呢个嘅体验，因为参与咗喺一首歌嘅改编，其实即系一个 arrangement 上面嘅一个过程啦。有冇令你都多咗少少信心？咦，跟住之后做自己嘅嘢，翻嚟香港嘅时候，咦，可以即系同公司倾下，或者提出一下，咦，自己嘅谂法可以再 input 多啲咧？ 咁我一路都希望嘅，咁啊今次亦都希望翻嚟之后，亦都可以做到一样嘢，就系有自己嘅创作啦嘅作品啦，可以 publish 到出嚟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我谂唔净止我，其实每一个歌手都会希望有一样嘢，就系可以自己做到多啲咁样嘅嘢出嚟。咁所以我自己现阶段都努力紧嘅。希望尽快会有一个属于自己嘅作品啦，俾大家。 系啊，系因为之前做访问都知道自己有试下、砌下咁样嗰啲啊嘛，所以都系一路期待紧有你自己 一路努力紧嘅啦，已经系啦，大家系啦，慢慢期待一下先。 而家有冇啲新嘅突破，即系自己写紧嗰啲嘢，即系有啲新嘅谂法，以后试下或者啲曲风上面啊嗰啲有啲新嘅玩紧啦。 我算系乜嘢都玩下嘅人嚟嘅，即系尽量咩都做下，咩都试下，可以俾大家睇到多啲咯。咁啊。但系试完之后，自己希望就系可以当然 publish 到出嚟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中意一啲，即系除咗 R&B 之外，自己写歌嗰阵都有写啲 country 或者写啲 reggae 啲嘢。我觉得呢样嘢都即系香港都比较少，咁希望可以做到啦。希望可以 publish 到啦，希望俾大家听到诶，属于曾比特究竟个点样嘅音乐作品啦。 系啊，你嘅造型衬 reggae 都啱数啊，都正。 啱啊， 系啊， 分多几条就真系似 dreadlock 噶。 系啊 ，Bob Marley 嗰啲咁样。 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能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 听话 Mike 曾比特之前的派台作品叫做《我以为》，新闻回来之后他会介绍新歌《重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话，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改为乙类乙管级别，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将目前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在北京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记者会，梁万年表示，目前工作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特别关注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人士，将加强疫苗接种、加强药品供应保障等。他指出，防疫措施调整初期可能会出现病例增加，继而引发药品供应不足等情况，内地正积极准备应对方案，保障平稳过渡。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在会上表示，当局打的是有准备之仗，绝对不是被动的放开。中国政府发布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下个月8号起实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措施与中国国内疫情防控措施相接轨和协调，有利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令中外人员往来更加便利、安全、有序、高效。被问到是否意味中方从下个月开始发放旅游签证，汪文斌说，目前新冠大流行尚未结束，中方将继续根据疫情形势发展科学动态调整外国人来华签证政策，为不同目的来华的各国人士提供便利。本港新增18,626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990宗输入病例，再多53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共录得11,349宗死亡个案。而家公立急症医院内科病床整体住用率大约是116%，较寻日上升4%，多53间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共呈报78名院友及16名员工确诊。学校正方圣诞假期并没有呈报感染个案。医管局话，寻日有4,884名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留医，当中171人危殆，其中47人正接受深切治疗。有团体调查发现，受访的60%基层长者近期有向中医求诊，平均每个月花费大约1,000元求诊及购买成药。90%受访长者表示因为经济能力延误求医，80%就表示预约资助中医服务有困难。社区组织协会及老人权益联盟在今年2月以问卷访问149位贫穷长者，过半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政府资助中医服务求诊长者需缴费120元，负担仍然较重。團體建議當局應該立即增加中醫診所數目及診症名額，並調整收費至50元，與醫管局門診看齊，並劃一服務及設立統一預約熱線等，便利長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乾燥，早晚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4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及元旦，大致天晴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起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湾区全媒体 带你走入大湾区，了解内地唔同城市嘅风貌。 呢个星期加入新环节，同上同声，用小朋友视角去睇下值得我哋关心嘅议题。 几位小主持发挥大创意，参与识食大挑战。 就等我哋跟住佢哋一齐了解点样珍惜食物啦！ 湾区传媒体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片会安慰自己嘅云。 爱情故事的包装下，歌曲中蕴藏着一些 Cloud 的小习惯和日常的，例如他说他和这首歌的女主角一样，都是一个喜欢安慰自己的人。作曲冯汉铭 Tony Lott 朱林，填词钟雪朱林，编曲 Tony Lott 冯汉铭，监制冯汉铭。上榜4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有 Cloud 云浩影 featuring AF 气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 咁啊，嘉宾咧继续有 Mike 曾彼得啦，咁啊有你新嘅派台作品重建嘅，咁啊呢一首歌系大概其实即系数翻几时开始就已经即系坐低倾紧去构思呢一件事，因为你过去呢段时间都大部分要去拍节目啊、比赛啊咁样。 我谂呢首歌录嘅时候应该系七八月、八九月嘅时候，系啦。咁跟住之后就系、是就拍 MV 啦，咁啊 MV 亦都系當其時喺內地，佢哋亦都俾咗一啲 idea 我咁樣去大概構思咗呢個 MV 係點樣，咁我就OK 冇問題咁樣，咁啊就翻到嚟香港之後就馬不停蹄就去拍咗呢個 MV 啦，咁啊去到最近就出咗呢首歌啦。呢首歌最希望我自己覺得就係12月嘛，聖誕佳節，希望大家喺一個好嘅地方有一個好嘅。甜蜜嘅温馨嘅生活就已经好足够啦。 系咪一开始呢一首歌去做嘅时候，拣曲开始即系拣 demo 咁样样，系真系有一个铺，跟住去拣碟，话系我系 Eric Kwok， 佢真系我同你去倾谂紧呢首歌点样样，然后即系度身再写咁样。 其实呢首歌系我当时就喺内地啦，咁呢首歌其实就系 Eric Kwok Eric Sir 去处理嘅， 系 啦，咁所以咧，咁佢写完之后，咁我就俾我，咁我就去录啦，咁样。 系，咁我哋收到系咪已经嗰啲 arrangement 嗰啲都已经有好而家即系嗰啲圣诞气氛， 系就已经系依家咁，大概依家咁嘅样噶啦。 系，咁你嗰时听到点？因为我会形容呢一首歌喺你嘅作品当中，呢首系一首少有啲温馨同埋甜啊，之前系比较惨啲噶嘛。 因为已经惨完啦。 系啊，因为今次呢首系温柔啲嘅你啊 ，warm 啲嘅你，无论唱嘅成个曲都系。 系啊，我都需要嘅，因为太惨啦之前。 喂，唔可以噶，成十二月啦，唔好咁惨啦，系咪先？圣诞节啊嘛，系咪先？ 所以一开始已经系谂呢一首歌系即系年尾圣诞呢啲位置出。 因为其实最开头我收到呢首歌，其实我都唔太知呢首歌嘅曲风或者系大概系讲咩。咁睇到个歌词啦。一开始因为睇到歌词先嘅，咁啊大概就了解咗，诶、欸，应该唔会系一首惨情歌先。 嗯、 听到个 arrangement 啊，诶、欸，应该就一个都比较sweet 啲啦，啊温馨啲嘅歌啦。 系， 咁所以呢一首歌就成为咗我依家比较暂时少有啲比较温情嘅歌啦。 系啊，同埋有啲希望咯，即系佢叫重建，即系虽然可能系即系好似起楼嗰个重建嗰种，但系同时佢个建其实系即系见面可以见翻面咁样。 系 啊，咁啊郑敏填词，咁你收到嗰份词，其实你自己一开始睇有冇都有啲画面，或者真系谂起一啲人啊，一啲片段咁样噶。 因为录完之后咧，其实我就翻嚟香港， 嗯、 我呢首歌一个好大嘅感觉啦，对我嚟讲。因为翻到嚟啊嘛，重新见翻好多人，我觉得重新见翻好多人，除咗真系意义上嘅见面之外，其实系多一个 connection。 嗯， 呢个 connection 就系大家可能一段时间大家冇去联络，或者一段时间冇去咁样面对面倾偈，跟住之后翻到嚟去约翻大家，去重新同大家 connect 翻。 嗯， 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好，因为沟通即系人与人之间嗰个 connect 其实系。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嗯、 因為好像剛剛我已經講了，就是一個人去做很多事的時候，可能會有很多的無力感、孤獨感，但是怎麼都好，因為你身邊有一班人的支持或有一班人的鼓勵，你才可以繼續行下去。所以我覺得重建這件事，除了是見面，再人的 connection， 多了這份 connection， 你才會繼續可以努力去向你的目標，去向著你下一步去繼續前進。 嗯，有冇边一啲人，即系你，即系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哇，真系好头批会见佢哋，因为呢班人对你嚟讲好重要。 咁啊，屋企人先啦， 系屋企人定啦， 系啦，屋企人先啦。咁啊，身边好多歌手朋友啦，都必须要约下先啦。呢一个咁，同埋有翻，其实真系第一个要见嘅，真系屋企人。 系， 因为毕竟离开咗屋企咁耐啦，一段最长嘅时间，应该真系 离 开咗屋企咁长，大家即系我阿妈都。未有試過，即係頂多咪一兩個禮拜去旅行啊，係咪先？兩個禮拜都冇試過，好似咁啊，所以今次特別長嘅時候，咁啊當然翻去多啲時間陪下屋企人先啦。 係，有冇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即係你唔喺佢哋身邊，佢哋都間唔中 send message， 即係問下你點啊仔，辛唔辛苦啊，即係嗰啲咧。 有時候都會 FaceTime 打俾我啊，點啊仔，有冇飲湯啊？嚇，有冇湯水飲啊？有冇著多件衫啊？係，講真，夏天嚟嘅， 係都要著多件衫， 都要著多件衫，好頭笑啊！跟住話，哎呀，即係。人哋阿媽就可能叫自己個仔食多啲，我阿媽就係同我：，你唔好食咁多嘢啊，會肥啊。咁樣係啦，好啦，咁我唔好食咁多嘢啦。 我會 keep 住啊，我知要上鏡，所以會控制住噶啦， 控制住噶啦會。我媽都知道我好中意食嘢。 因為首歌裏面都其中有一啲歌詞都會講到，即係話家嘅愛好緊要，因為好獨有咁樣呢啲嘅歌詞咁。咁、嗯、其實對於你嚟講係屋企人喺你過去呢段時間玩音樂啦，即係。会听过唔同嘅音乐人都会讲，有啲就属于支持嘅屋企人，有啲就唔理嘅，有啲就可能反对多啲。咁佢哋你嘅屋企人又系边一种？ 我屋企人啊，介乎唔理同埋支持之间，系啦，因为 点解？ 你好难嘅，对佢嚟讲好难去支持，即系好难去一个实质嘅支持。咁佢只可以就系俾我去发展，但系佢哋心灵上同埋精神上系支持嘅。 嗯， 因为。由细到大我都已经系唱歌唱到俾人投诉嗰啲嚟嘅，喺浴室唱完之后出到嚟唔好唱啦，好嘈啊，系啦，嗰种嚟嘅。咁所以咧，基本上由细到大佢哋都知好中意唱歌。咁所以当我真系做歌手嘅时候，佢哋就觉得系啊，你要去做呢样嘢，即系呢一个系你注定你要去做呢样嘢嘅，咁啊去支持啦。咁但系你话好实质嘅嘢，因为好难去点样去。去表达到佢哋支持，咁屋企人只可以好好地即係话俾我知，就係、是、你身边你后面有我。我仲记得啱啱开头嘅时候，佢哋都话，即係我阿妈都话，有啲咩都好，如果你觉得唔开心，你就返嚟啦。 呢、這個屋企永遠都係你嘅避風港咁樣， 係 啦，咁所以已經好夠，我覺得已經 都係啊，即係我覺得有種支持就係唔反對，其實已經好， 係啊係係都係， 即係佢唔好阻撓或者唔好咁多意見咁樣，其實呢個都已經係一種大嘅支持。 即係我覺得我係都屬於好幸運，因為屋企人都係好俾一個好正能量嘅一個方向我， 係、嗯，所以 Day One 其實就算你真係要入行做出道做一個歌手，其實佢哋都冇乜太大，即係佢哋都係。就好似你讲嗰种支持， 有表达担心咯，即系毕竟佢唔系一个工作，即系佢唔系一个好我哋平时见到嘅工作，佢系一个比较属于比较 flexible 嘅工作，佢会即系佢会担心就系收入啦，即系最直接每一个家长都好担心，亦都好担心就系、是、你会遇人不熟啦，系啦，因为呢、這、一个娱乐圈咁大系咪先？ 系 咁、啊、所以佢亦都会担心，咁但系系依家要同屋企人讲就 OK 啦，唔使担心。阿仔大个啦， 系啦，因为去到边个时间点开始，你发现佢哋都放心，或者你觉得嗰一刻嘅你开始可以令到佢哋放心咧？有冇啊？ 我谂其实系，我谂经过上年咯，即系经过一年嘅，我称呼呢一年嘅观察期啦，对佢嚟讲 系 probation 好似 系啦 probation 一年嘅 probation 试一试先， 一年嘅试用期过一过先啦，依家好似成功咗啦，所以佢哋就比较。接受到或者唔好接受到，应该係话,ok 咗，唔、会去好担心，咁、不过都係嗰句啦，即係屋企人点都会担心嘅，所以佢只可以就係、是、担心少啲啦，祝福多啲啦， 係或者可能多啲佢哋喺唔同渠道听到你嘅歌有人去讲呀，或者有人播諗都係一个令你哋放心嘅。 都係即係听嗰啲邻居啊，亲朋戚友啊，去讲嘅时候，佢都会开心。咁开心嘅时候，佢就会放心。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错落，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想造访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咁喺即系屋企人对你嚟讲重要，有冇其实自己心里边都有一个小目标俾自己，希望即系自己可以喺音乐上面 achieve 一啲乜嘢系，我可以俾屋企人见到，咁就 very good 啦。 同事，抹低红馆演唱会唔该。 系啊，收到啊，同事即刻话收到啊。 咁我覺得每一個歌手都希望可以做到嘅，係咪先？因為開 show 又對我嚟講啦，我好中意唱 live， 我中意同人交流。我覺得開 show 去直接開 live 呢樣嘢係同觀眾一個好直接嘅一個互動嚟嘅。呢個係我好想做嘅嘢，都係我好中意做嘅嘢。咁我希望就係、是、嚟緊呢一段時間可以快啲開到 show 啦，去答謝我嘅歌迷啦，搭住每一个喜欢我嘅人啦，亦都俾屋企人睇到曾比特嘅一个、成长啦。 系、啊，即希望有一日喺红馆开个 show， 跟住请佢哋去睇，跟住、 啊、 就见到。 系啊， 哇， 好紧要，我觉得呢、這 个系咯。所以我见到喺 MV 里边，其实都有影，即系譬如红磡区为主嘅时候，都有影住红馆嗰个 shot 噶。 系啊，呢啊去红磡区点会唔影红馆？ 系啊， 系咪先？ 咁 梗系要啦。希望跟住就係唔係喺出面影喺入面影啦， 係拍一個即係演唱會嘅、 啊、花水 啊咁。但係揀咗紅磡區係咪因為你自己同紅磡區有 relation， 所以係揀呢一個區定係點樣嘅？ 誒、哎、呢、這個唔係我細個都喺紅磡度食好多嘢嘅， 係 食好多嘢。紅磡有條美食街噶嘛， 係 我仲記得有間漢堡好似好食噶，名唔講啦， 係 但係大家都知啊，成日都會喺嗰度食漢堡噶啦， 係所以即係呢個區。所以是你小个的时候都是有留下脚毛那些位置。 有当然有留下脚毛啦、嗯、即是其实对于红磡我不是特别熟悉、嗯、但是对于红磡食东西的地方我特别熟悉的。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会多去那边食东西的， 因为就是因为条美食街的。 是。 同埋有一年分享一下啦。就是有一个女朋友以前啊是她在那边读书。那么那时候我不记得我嘅時間，即係我讀書嘅時間係比較彈性啲咁樣，咁、 嗯、 所以咧有陣時佢放學咧，我就會過去揾佢，咁我就喺嗰邊就睇下，誒、哎、有咩食啊咁樣，咁佢就比較地頭蟲啲啦，佢就答啊呢度啊呢度好食，所以我特別識嗰條美食街，咁我喺嗰度食好多嘢嘅， 係 啊， 我通常都係嘅，即係都係一種講法，就係、是、你女朋友住邊區，你就會熟咗個區嘅嘢噶嘛， 係啊，即我唔係啊，我係佢讀書啊。 一定是啦，一定是啦。咁所以在拍的时候都可以去翻嗰啲位置，都即系有翻啲回忆咁样。 我都真系有啲几特别嘅回忆，同埋真系见翻间 burger 嘅时候，有啲冲动想去食嘅。不过拍嘢嘅时间唔 系 好允许啦。 咁所以喺个 MV 里边，除咗你自己有喺个区里边漫游之外，同一时间都有几位男士啊，三剑侠咁样，好似饰演即系喺嗰区长大嘅。 系 生仔咁样样，即系个 storyline 系都系。 系啊，不过我哋就唔系同时拍咯，即系佢哋就系另外咁样拍咁样。其实呢个都系，即系我谂红磡呢个区域都系好多人由细到大，真系好似MV 入边讲啦，真系由细到大读书咁样去到你大个，咁呢个红磡区都仲系陪伴紧喺你左右咁样。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好多人，好多香港人嘅一个写照咯，即系未必系红磡，可能是观塘，好似我咁样由细到大都系观塘。咁、观塘其实都留低咗好多嘅脚毛 嘅，系咁所以啦，又嗰啲 系啊，啲尤其是麦记啦， 成日都会去啦， 啊成日都食好多啦，成日俾人见到我系食麦记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每一个人可能喺每一个唔同嘅地区，其实佢成长咗好多，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好多人嘅生活嚟嘅。 咁喺呢一首歌即系啱啱一路听有一啲嘅片段，有嗰种情怀喺里边嘅时候，咁其实去录音嘅时间用得长唔长，或者嗰个录音嘅过程系咪都好顺利地好快投入到可以？ 今次系最顺利最快嘅一次，即係喺内地录啦，亦都自己录埋嘅和音啦。咁但係出乎意料地呢首歌係录得特别快，可能我本身就比较适合唱啲咁 sweet 嘅歌， 唔使再咁惨，因为 即係咁讲嘅係啦。咁但係呢一个意外地快嘅，同埋呢一首歌可能出到嚟嘅效果比较，大家都比较中意嗰種 sweet sweet 嘅感覺，咁所以呢首歌都錄得快嘅。 係，咁又嗰時喺內地錄音，咁但係兩位監製咁佢哋係即係又喺香港，定係佢哋有都喺內地，定係點樣去處理嗰個錄音？ 一個喺香港，一個內地，咁佢錄完咁啊 send 翻俾 Eric Sir 聽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過程雖然喺地方上面有唔同啦，咁但係錄音過程快。 之餘，咁大家對於最後嘅成品大家都 OK。咁我仲記得我係夜晚錄，咁錄到都好似未到凌晨，就已經即係未到十一二點，我哋已經完成曬所有嘅嘢。 係 啊，所以呢一首歌同埋呢首歌最特別嘅係。呢首歌个和音系我唱啦，当然系啦，同埋呢首歌嘅 orchestra 系真嘅 orchestra 嚟嘅，系啊，咁所以呢一首歌系对我嚟讲，我觉得尤其是系咁少少嘅歌啦，都几特别嘅都。 系，咁所以系咪录咁嘅时候，阿 Derek Sir 佢就算喺香港，佢可能开住个视像听住啦，定话系我录完一听，跟住佢听啦，定系点？ 系录完跟住 send 俾佢听， 系跟住佢就即刻 feedback， 跟住再去。 冇错冇错， 呢种录音方法系咪之前都好少？因为通常可能。佢都喺你身边， 系啊，多数都喺香港啊嘛， 系啊， 咁所以呢个都几 会唔会咁紧张咧？反而，因为佢冇动喺度。 我谂录，其实录咗即系成个歌手录咗几次啦，其实都开始唔好紧张，即系对于呢样嘢，大家即开始接受咗啦，亦都开始知道，究竟要点样录先系最好。咁亦虽然叫做摸索紧啦，依然咁，但系比起第一次。信心多好多嘅， 系即系你经验累积咗好多次，有默契啦。 冇错，有啲经验嘅时候 系咁啊。呢一首重建就会今年最后一首派台作品啦。咁但系冇话都已经 plan 紧哦，2023年啊，曾比特嘅音乐嘅 plan 大概会有啲咩我哋可以期待？已经 好诶，请你等等啊，公司同事过嚟讲一讲啊， 好好啊， 系跟住落嚟时间交翻我俾公司同事啊， 系嘛， 咁我就收公司啦。嚟紧嘅就都系要等公司安排啦，咁。过一个十一月，我称呼呢个十一月是我休息的月份啦。十二月就是叫做俾自己放松下咯。咁啊，跟住嘅时间亦都未知，咁所以就先等公司安排咗话我知，我就可以同大家讲啦。 系啦，咁啊趁呢时间休息下，攞下灵感啊，继续写下歌咁样咯。 我哋食个饭咁样咯。 系啊系啊，呢啲紧要啊，我最紧要见人啊，系咪先？ 啊嘛，仲要 connect 系咪先？同你 connect 下先。 咁大家就可以之后再留意，再进一步究竟下一年啊 Mike 嘅 plan 会点啦？咁啊，咁啊多谢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 奢求遇到爱神，交往难，相处难，恋爱难，这个人太笨，我不如一个人，孤独能及早得分，无用勉强被怜悯，我不如一个。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有阿 Mike 嘅出道嘅作品，歌名叫做《我不如》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5点钟再见啦，拜拜。